原来又有一个督战的敌军官在吆五喝六的督促士兵冲锋。赵亮看在眼里，心头火起，调转枪口，轻搂扳机，子弹嗖的一下飞了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中敌军官的心窝。就见敌军官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，督战的被打死了，冲锋的敌人退了下去。白蚁化团长隐蔽在松树林子里，用望远镜观察战局的发展，不时地派出通信员传达着命令。看到敌人接连不断的冲锋，白团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太阳大偏西了，敌人还没有撤退，怎么办？难道说这群疯狗咬住了人还不撒嘴了？白蚁化团长举起望远镜，边观察边思索，忽然他心生一计，把预备队的一营三连连长李树元叫了过来。 李连长，看到没有， 敌人都聚集在那里。白团长用手指了一下， 你带领全连人从右边绕到敌人后边，狠狠地打他一下，敌人就该撤退了。 是。李树元得到命令，带着全连战士快速行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敌人身后。李连长一声令下，打，狠狠地打，密集的子弹从敌人的身后射了过来。伪军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东北面的山头上，没有料到八路军从背后进攻，一下子慌了手脚。这时王抗营长听到敌人背后的枪声，知道李连长偷袭得手了，便命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。听到了号声，战士们喊着杀声，一齐从山上冲了下来。遭到前后夹击的敌人早就乱了阵脚，哪里还敢抵抗啊？许多敌人扔掉了手里的枪，撒丫子就跑。沙滩沟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，从上午到傍晚，战斗持续了一天，师团最终打垮了敌人，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。这次战斗鼓舞了士气。战斗结束后，我军稍作休整，留下九连留守沙塘沟，白蚁化团长带领一营继续向平北挺进。